西童抓紧他的脖子，脸上的残泪早已干涸，白皙的皮肤上透出微微酡红，明知故问：干嘛？ 你说呢？ 我怎么知道？ 是吗？ 周回抱着他往二层的卧室去，季童当然明白他要做什么，他蜷起手指，挺直上身，更紧地搂住他。周回忽然停在了半路， 头低点，我们上不去了。 季童闻言猛然抬头，咚的一声磕到了后头的平台上，他忍着痛一声不吭。周回空出一只手轻揉他的脑袋， 哎呦，你可真耐撞啊，这样都不叫啊，铁头功。 好疼啊，你伤了，快送我去医院。 来我的医院吧，我包治百病。 周回将他换个方向横抱着，弓着腰走上去，他始终不能直起腰，将季童放到床上，干脆跪在了床尾，就这样头还是顶天了。 你这个房子设计太不合理了，容不下我。 容得下我呀？ 那不行。 周回往前跪近些，拉下外套拉链。 没我不行。 季童这才注意到他的衣着，他穿着白色 T 恤，上面印着一小块毫无规则的黑色线条，外头是一件毫无装饰的灰色拉链卫衣，下面是配套的宽松的大短裤，只能用四个字形容，青春昂扬。周回注意到他直白的目光。 好看吗？ 好看。周回单手拉着 T 恤边，从头顶拽了下来，随意扔到一旁。他太高了，原本觉得和风就已经很高了，他比前世还要高出四五厘米，这样应该是勤于锻炼，不像现在大多数看上去清瘦的少年，多少显得有些干瘪。他的肌肉线条很好看又不夸张，分布得恰到好处，很难想象这样身强体壮的男孩子才17岁。周回见他露着隐隐的笑意，拽着他的小腿把人拉到身下。 笑什么？ 笑你不像17岁。没安全套。季童看着近在咫尺的脸，心里紧张起来。周回当下从口袋里扯出两盒，扔在他的脸边。 我刚出去买了。 你不是去买菜的吗？ 顺便买菜。 逼仄的空间，短短的小床，让周回的双脚落在外面。有了一系列的记忆铺垫，这场双方皆出场的语录显得不那么生涩，不像他们真正的第一次。天空、草地，伴随着身体的疼痛，连风都如同卷着刺般袭来。他还与从前一样，亲的顺序都是如出一辙，可不尽相同的是温柔了太多，不像17岁的和风，更像27岁时，在一次次生辰中少了强势的侵略征服，更多的是耐心与迎合。直至结束，季童还觉得自己像腾在云中，仿佛做了场不切实际的梦。少年血气方刚，使不完的力气，用不完的劲，又心疼他体虚，抱他洗了个澡，便放他回床上休息，自己下厨去了。季童这两辈子都想不到能吃到和风亲手做的饭，毕竟在山寨曾见识过他与青阳子美妙的厨艺，让人至今都难以忘怀。这一世的周回像极了童话故事里的人，完美的不真实，甚至让他有些不适应。看着桌上的三菜一汤，季童自愧不如。你好有天赋。 不是天赋，我自己也经常做饭呢，因为爸妈不管我，我又不喜欢阿姨做的，换了好几个都不满意。有点淡了。 很好吃了，我平时懒，最多煮点面条和粥。 那你怎么吃饭？ 一些速食品， 点外卖或者出去吃，或者不吃。 太不健康，以后有我，你就不用吃那些了。 周慧夹块香菇给他，季彤咬筷子动容地看他，周慧用脚夹住他的小腿。 嗯，别这么看我，如果你还想吃饭的话。 季彤端起碗大口吃起来。 慢点儿。 周慧将他的脚勾放到自己脚面上。 你是第一次吗？ 嗯，什么第一次？ 装傻。 不是啊，好多次了。 所以是一直为我留着？ 谁为你留了？只是工作太忙，没时间找男朋友。你也知道，医院吗？ 借口，明明就是在等我。那要是我没有来怎么办？你要一辈子为我守身吗？孤独终老？ 想得美。前段时间同事还给我介绍相亲，我看那个男的还可以。你这样看我干嘛？ 有多可以啊？ 季彤不搭腔，闷头吃饭，桌底下的脚缓缓收回来。周回反踩住他的脚，固住不放。 有我可以？我这新身体跟从前比可还行啊？ 一般般。 嗯，一般般。等吃完了我卖卖力，你再好好比一比。